白毅沉默地盯着安宗看，他的眼神划过一种欲言又止的矛盾。安宗以为他会开口，但是仿佛话到他嘴边又打了个弯收回去的。外面依然可以听到呼呼的风声，就像是恶鬼在外面疯狂地咆哮似的，三个人的气氛又一次降至了冰点。最后活下来的只有他们三个，连梦姬这样的角色都挂了，真正的河伯殿依然还没出现。 说句心里话，我也吃不准自己猜测的到底是不是正确的，但是白毅瞒了我很多事情，这点毋庸置疑。梦姬说的赢不过你，很有可能指的就是白毅。走到这一步，所有的事情都被迷雾笼罩着，找不到真相的本质，仿佛一切都被一只无形的手牵引着。但是我发现，就在重重的迷雾之后，有一些细微的迹象已经显露出来了。从接受婆现身之后，我就感觉到周朝并非是一切的根源，我们从一开始就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开头。周文王他们只是这巨大秘密的继承者，只是在为这一个秘密做掩饰。这个秘密肯定和大禹治水的时候那九个神秘消失的异人和山河九鼎有着重大关系。如果说最早一批鬼咒就是那九个异人，不能那么说，也许那个时候并非是鬼咒，但是确实是有一个那东西的雏形存在，而这个雏形则是事情真正的源头，它是引发这一切的潘多拉魔盒。就连周恩王这样的人物也要替他隐瞒，从而制作这座诡异莫测的巨大神殿。至于白夜，他应该知道这个源头的某些信息，他猜到了现在发生的一切，但是却没有阻止。换一句话，如果他有能力阻止，那么到了这一步正是白夜所预料的。说的再阴谋论一点，这是他安排的最后结果。而作为一直被推动的我来说，白衣一方面在保护，而另一方面则是更加隐晦的牵引。那么他到底是什么人？ 白衣依然皱着眉头。过了许久，六子实在受不了这种窒息般的沉默，终于熬不住开口道： 其实…… 白衣伸手打断六子的话，看着安宗说： 你觉得真相是什么？ 安宗叹了一口气，因为本身受伤就很严重，而今像是上了发条一样的思考问题，让本来就不多的体力大量的流失。他摇摇晃晃地坐在地上，这个时候他非常想要来一根烟，至少可以让几乎崩溃的理智得到控制。他摸着犹如杂草般的头发，发现头发比想象中要长许多。他烦躁地拨开刘海，捂着额头说： 真相，我怎么知道真相是什么？你一直都没有把完整的鬼咒告诉我，我知道的只是你让我知道的那部分，而另一部分或者说另一个版本你却只字不提。梦姬被你晃掉了，我也被你蒙得够笨。其实我一直都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你会对一切那么熟悉但又那么后知后觉。有几次我几乎觉得你就是一个事后诸葛，但是我现在想想，其实这一切都是在你的掌握之下。我说的没错吧？其实梦姬被你摆了个龙门阵，你并不希望这个女鬼进入最后的神殿，因为你才是算到最后的人。你他妈到底是什么人？ 安宗没有再说下去，再说下去那话就太刺耳了。他只是无言地抬头瞪着白毅，而六子则显得十分激动。白毅的眼神变得更加复杂，安宗从他的眼神中看到一种后怕，一种不敢说的忧郁。最后他仿佛下了决心，叹了一口气，默默把手伸进了背包。安宗和六子两个人肩膀一抖，都以为他要拿出什么吓人的东西出来。但是他却只是从背包后面取出那把刀鞘，揭开包裹的布头递给安宗说： 你如果真的那么在乎真相，就再去拉一次那个环，感觉到有尖锐东西的时候，就顺势把这个剑鞘套进去。这一次我不会再瞒你什么了， 但接下去的事情就不在我的控制之中。如果你选择面对真相，那么赌的就是我们三个人的命。进入真正的河伯殿，就意味着最后一苦的完成，到时候生死就不是我能预测的了，因为梦姬告诉我的也就到这里了。如果真的发生什么，这一切都是因为你的执念，八苦会彻底完成，你还要进去吗？你愿意用我们三条命去赌一个未知吗？ 安宗颤抖着接过那个刀枪，抬头看着他们两个，他们的表情都十分复杂。其实安宗过去预测过各种版本的八苦结局，也猜到自己很可能会死在这里，但是像这样的方式他根本就手足无措。过去的八苦都是在潜移默化中发展的，所有的事情都没有什么让你主动去选择的机会，现在倒好，一切都让自己来选择。但是仔细一想，这才符合最后一苦的寓意，一切由念而起，由人心而决定，选择就是他现在要面对的最后一劫。安宗皱着眉头，紧紧地握着手里的剑鞘，问道， 如果不进去，难道我们还有其他路走吗？我们不是依然在诅咒之中，没有逃脱的机会。 今生是不会了，因为所有的人都到齐了，鬼咒实际上已经轮回，天数已经定了，九个新增的亡灵代替了我们，至少我们现在往后的几十年，甚至是到我们死，八苦都不会再出现。如果我们现在退出去，也许可以再一次封闭河伯殿，直到下一次的轮回，但那个时候我们可能都已经不存在了。 安宗盯着剑鞘疑问道， 也许，也就是说我们不一定能够逃走。 白毅看着后面的风墙说， 别忘记了，后面还有非常麻烦的东西。 安宗没有继续说，而是蹲在地上，手里拿着那把青铜剑鞘。不知道什么时候，他脑子里又开始回想着奇怪的经文。一开始几乎没有什么声音，但是渐渐的这些声音越来越清晰，念的速度越来越快。但和前几次不一样，这一次这些声音并没有让他头痛欲裂的疼痛，反而有一种非常冗长的悲哀，仿佛有好多个悲哀的冤魂不停在他耳边叙述着听不懂的语言，而声音充满了蛊惑，他被这种此起彼伏的声音弄得异常的烦躁，以至于后脖子上都是冷汗。他把青铜剑鞘握得更加紧，突然感觉到一种奇怪的念头，有一种迫切的想要进入的冲动，感觉这里面有什么东西急切的想要被人开启，而这个东西与他有着非常隐晦的联系。但是实际上，如果按照白毅的说法，他们等于是已经摆脱了厄运，只要他们退出去。但大脑根本不允许他去往那个方向思考，一思考咒语就会变得更加快速和密集，额头上的汗水就会流得更加多。 我知道没有理由再深入了，但是这一切的源头就在里面，到底谜底是什么，朱文王隐藏的秘密是什么，还有最让我忌讳的一点就是，这和白衣到底有什么关系，他到底是什么人，而我又扮演了什么角色。 那些古怪的咒语此起彼伏，搅得他心情极度的混乱。安宗告诉自己，进去了也许就可以知道一切，知道了一切就意味着没有白来，而且退回去也未必能够活着离开。其实到了这一步，离死已经不远了，还有什么好牵挂的呢？他大脑混乱地转动着，最后咒语变成了一句话，一句充斥了大脑的吼叫：山河九鼎的秘密近在咫尺。